三月八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咯。 系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出现嘅环节就系呢个音乐大秘宝。 头先想讲，我唔记得，我唔记得环节名， 搞错你 新环节啊嘛。虽然第三个星期只系。系啊，你哼紧啲咩？ 你记得搵歌噶嘛？系嘛？ 我记得，记得，记得， 有搵噶嘛？ 有。 唔好一阵随手喺个我哋个管床嗰度攞一只出嚟就话吓你特登去准备咁。 就算系你都唔知啊。 咁啊系嘅，你只要将佢包装到件事就系。 好似哇大发现咁样啦。系啊，咁啊今日拣嗰只歌一阵间都会再讲下嘅。咁啊，因为每个星期我哋星期五都会而家六点钟嘅新环节音乐大秘宝咧，我同阿斌都喺我哋公司啊港台嘅呢个丰富嘅管床当中寻找一啲歌。出嚟介紹 一 下嘅 一啲，即係對我哋嚟講可能有特別意義啦，背後有啲好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可能喺出面已經難揾到嘅一啲作品咧，咁只要我哋有呢個能力可以揾到咧，都會嘗試 同大家 share 啦， 分享下嘅。 咁大家亦都可以繼續，首先第一樣嘢就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歌你可能想聽，或者你想我哋介紹了解多啲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我哋即係都。好有心机咁啦，唔好话有心思，心机咁即系都会写翻一啲同嗰个歌有关嘅一啲文字，大家觉得中意嘅咪分享下咯。 系咁啊，所以到底今日我哋六点钟会介绍啲咩歌曲俾大家咧？六点钟就会知道噶啦。 系啊，咁啊，今日瞓醒觉嘅时候就见到一个新闻啦。 点讲？好震撼啊！呢个新闻， 好知你咁认真， 真系 去讲呢、這个。 咁呢个系要认真讲嘅，咁唔通仲？保持住嗰種哇，好鬆容咁樣嘅態度。 因為平時你咁樣講嘅時候都唔係正經嘅時候， 對唔住，係我平時做得唔好，係唔好笑住，好認真嘅。咁因為呢個廖山明先生啦，即係個好出名嘅漫畫家啦。咁我諗係真係好多代人嘅一個回憶啦。咁啊，即係啱啱睇到佢嘅新聞就係過咗身啦。咁啊，所以即係都好多朋友會覺得啊，好可惜咁樣嘅，即係因為佢。真係好多作品，我諗都世界各地都係有佢嘅影響力喺度嘅，即係包括就係可能係龍珠啊、IQ 博士啊、勇者鬥惡龍啊等等呢啲嘅作品啦、 啊。係啊，咁我諗大家睇得多，即係 IQ 博士、龍珠呢兩個就尤其多添啦，咁樣。咁龍珠到而家都 keep 住不斷。 仲有啦。仲出緊啦， 係 越出越多添啦。 跟住唔知係出緊定嚟緊，又有一個新嘅系列嘅動畫啦嘛。 係啊， 話變翻Q 版啲細粒啲嘅狀況， 即係變翻佢悟空細個條尾未甩嗰陣時。係 啦，我唔記得佢個設定係點樣，總之又會有一個新嘅系列啦。咁啊，總之呢一個 IP 就可以無限地去延續嘅一個系列咁樣啦。 佢哋佢哋招牌作嚇最犀利嘅一個嘅 IP 啊嚇， 係啊，基本上到今時今日，無論手機遊戲啦、figure 啦，都會 keep 住有啦咁樣。 又有嘛，係啊。 但我想講咧，即係《龍珠》呢一個廖三明老師嘅其實即係筆下嘅作品咧，我細個嘅時候喺佢最黃金嘅年代咧，其實我係冇睇過。 咁因為嗰陣時你未出世， 唔係我未出世，嗰時出咗世噶啦，電視有播噶。 OK， 不過係因為只限成年观众收看。 我记得， 嗰时系深夜播嘅。 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应该我读小学啊，如果冇记错， 大概嗰啲年纪咧，即九十年代。 系啊，系啊。 佢系深夜12:00播啦，佢系只限成年观众收看啦。 嗯。 咁嗰阵时首先个时间好夜，冇机会睇啦。第二就系因为佢好暴力啊。阿主屋企系唔会俾我睇，嗰时我屋企连蜡笔小新都唔俾我睇，又系话即系意识唔好嗰啲咁啦。 问我咧，即系嗰阵时啊吓，即系屋企人咧，即系有时去亲戚食饭咧，细个嘅时候，即系会食得夜啲嘅时候咧，咁坐喺度咧，个电视啱会播到龙珠嘅片头咧，屋企人系唔会阻止我睇龙珠噶。但系咧，如果咁啱嗰一日咧，唔知可能我唔记得边个台系会，即系另外一个台好似系播蜡笔小新咁样啦，佢哋会特登领走唔俾我睇啦。即系我屋企人嘅取向系宁愿俾我睇龙珠， 都唔俾 你 睇 蜡 笔 小 新啦。而我嗰边咧就两个都唔俾我睇啦。系啊， 即係又唔好話叫做即係咪唔俾咧？嗰種佢係誒即係誒唔好睇啦，即係呢啲咁樣 小朋友唔啱睇啊咁樣。 係啦，咁跟住冇啊，其實都冇影響到我個人正面咗同埋乖咗。即系对于个长大咗之后，其实冇特别啦，都系咁啦。 你睇完亦都唔会特登走去打人啦，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都冇乜嘅， 系啦，都系一个乖仔嚟嘅。 系啦，即系 I mean 蜡笔小新嗰样嘢，即系 OK， 因为农村嗰样嘢就算啦，佢嗰啲就冇可能。 咁系你睇完呢个蜡笔小新，应该都唔会周街无啦啦诶，除低条裤咁样啦。 系，唔系啊？我冇睇到，我本身都喺屋企有时。都会咁做，但我会咁做嘅原因系因为、 哦、你有冇谂过？其实我唔想知道，听众亦都唔想知 道。你唔想知道，我更加要讲。但系个纯粹原因，因为即系嗰啲细个皮肤敏感咧，夜晚瞓觉咧唔舒服，会除条裤啲啦，嗰啲啦， 干爽啲。 系啦系啦，个人要干爽啊。虽然我觉得小新都系因为想干爽而咁做啦，咁但系嗰个模仿程度的而且个蜡笔小新系会强过龙珠嘅，即 系 佢作为对一个叫青年小朋友嘅影响嘅话，因为嗰件事生活化啲啊嘛， 曳嘢少少地嘅曳嘢嘛，你学。得到嘅 龙珠扮鬼刀，你最多咪扮个 gel 个头，同埋嗌龟波气功， 同埋好似悟空咁样将只手指揿喺个额头度，就以为自己可以瞬间移动咁。 系啦，但系从来都冇人抄比达嘅 M 字额嘅。 唔系，有人有都有嘅，不过佢可能唔系自愿， 佢被动地，佢唔系主动地， 被动地学嘅， 变成个 M 字。 最多人唔系就系学杜拉格斯个头咯，嗰阵时杜拉格斯个头， 即郭富城， 郭富城嗰个咯，系啊，郭富城嗰个咯，而家都兴翻噶， 有型噶，系杜拉格斯。 其实谂翻起，其实都真系几好睇。 郭富城系咪真系有喺电影度有 cross 过杜拉格斯啊？好似真系， 定唔系？好似唔系街霸咩？ 系嘛？我唔记得咗啦。总之硬系觉得好似郭富城系有， 但系佢都好有嗰种动漫走出嚟嘅感觉。 有嘅，有嘅。咁跟住嗰阵时，所以我小学嘅时候，《龙珠》喺最黄金嘅年代，其实我系冇睇过嘅。 哦，咁你系去到几时先睇翻？ 大学嘅时候睇翻漫画。 哦 ，OK， 已经唔好睇啦，觉得。 因为佢系一个好早期，即系嗰啲叫做热血王道漫嘅初型啊嘛，佢嗰阵时成型，所以你用翻嗰个年代去睇，你就会觉得啊，佢啲嘢好新颖，佢嗰个嘅套路亦都系好新。咁但系当呢件事已经重复咗好多次， 所以好可惜就系你冇身处喺嗰个年代第一身感受咧，你隔咗好多年先睇翻嘅时候系唔同嘅，即系同我谂。与嗰个年代嘅人睇嗰种震撼应该 系唔同嘅， 因为我哋去到我大学嘅时候可以接触到嘅作品已经超级多嘅时候，你望翻就系会觉得哦，都系呢种套路，但系其实可能佢就系呢种套路嘅元祖嘛， 冇错， 系啦，咁所以好多嘢都系咁，即系你音乐啊、电影都系噶嘛，你而家睇翻转头， 等于我老婆同我讲话，佢唔明点解《星球大战》咁好睇咁解啫嘛，即系佢细个都冇睇过，到佢同我一齐，我先话俾佢听《星球大战》好好睇。 系， 跟住佢话吓，都系嗰啲嘢啫嘛，有咩特别啊？咁样， 但系佢第一个做嗰啲嘢咁样就， 系啦，但系佢就系第一个人做嗰啲， 系啦，好早期去做，七十年代就已经有呢一个故事，有一种特技咁样啊。 同埋佢亦都，我谂系即系奠定咗咧嗰个热血漫画嗰三个重要嘅条件啊，即系好正面嗰个条件就系热血。友情同埋努力， 同埋胜利， 系嘛？我唔记系我定我记错咗先。 热血友情胜利啊嘛，即系佢哋嗰个出版社嗰个 slogan。 我谂系几喺呢一个作品度体现出嚟嘅。 同埋我觉得如果即系我唔好好深究动画嘅系列啦，咁我嗰阵时都系睇漫画。就係睇曬漫畫就過咗㗎喇。 你有冇睇到佢後面先？即係你睇到係咪睇到呢個布歐篇完咗就完咗先？ 淨係睇漫畫啦。 係啦 我冇睇動畫啦。 即係 GT 嗰啲就冇睇。 GT 嗰啲係動畫再原係咪原創定係？ 動畫原創嘅，不過後屘有人再畫返做漫畫咁解囉。即係都唔係出自。 係呀。 係 呀。我淨係睇到就係、是。布偶咯，系啊，即系最 classic 嗰一 set 咁咯。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咁讲， 够噶啦，够噶啦。 咁嗰时有尝试过睇动画嘅，咁动画都系由头开始睇。咁但系其实咧，你会睇到成个路向唔同，亦都会感受得到就系嗰个作品嘅方向点样样转移咗。因为最早期，如果我冇记错睇过一啲访问啦，同埋我亲身第一身感受，都会知道《龙珠》嘅起位其实系好似《西游记》嗰种噶嘛。 啊，系啊， 因为悟空。就即系《西游记》嘅孙悟空啦， 系啊，真系嗰阵时佢细个嘅时候有筋斗云啦，有金刚 棒 啦， 有嗰条尾， 系， 然之后真系有一种好似取西经嘅过程，有天下武斗大会咁样样嗰种，只不过后尾 变化咗成个走向。咁当然呢啲好多大家都明㗎啦。 诶，佢好搞笑嘅，我记得有一个访问有讲过嘅，即系当然啦，即系最系龙珠嘅发展应该唔系阿廖三明佢最初心入边所想嘅一个走向嚟嘅。咁但系佢后屘亦都有再讲翻，就系佢都可以话系一路画呢套嘅作品嘅时候，一路系学习点样去做一套，即系跟住当时佢哋漫画社嘅编辑去作。做一套完整嘅漫画作品，即系对佢嚟讲，佢都觉得喺入边系有一啲嘅得益喺里头咁样。 因为最原你会感觉到就系、是、我最原早佢嘅想法应该咧就真系贴近前面嗰、那个即系西游记 冒险啲嘅， 系啦冒险啲嗰种。然后去到后面嗰个变化就系、是、咪不断打唔同大佬嘅思路啊、飞利啊， 系啦系啦， 跟住去到布欧一个一个大佬咁打嗰种，就好明显又系变咗去另外一个 format 嘅王道漫画嘛。咁呢一个嘅转变嘅时候，中间好似头先阿斌讲嗰种就系我个作者。嘅一啲執著與放下，一啲 give and take 同埋同漫画社之间沟通，即系大家有兴趣想知道啲漫画嘅嘢，你可以睇一套叫《爆漫》嘅作品，其实佢系会讲咗成个一个类似 作嘅流 程，系一个漫画工业或者一个漫画家嘅角度，佢点样去进入连载啊，点样动画化嗰啲过程。咁、因为其实唔止龙珠，嗰个年代都有呢一种嘅叫做风格嘅转变噶嘛。我睇翻《幽游白书》都系一样噶嘛，《幽游白书》最初嘅时候，其实佢只系一个好似爱回家式嘅嘅生活短篇嚟嘅啫嘛，就 系、 是。即係幽遊白書，即係講緊啊！我突然噏唔出佢個名，成日撈亂佢名，幽助蒲飯幽助， 蒲飯幽助， 總之呢四個字砌埋啦，係啦，咁啲男主角我成日都唔記得佢名 ，sorry 啊！咁啊，佢本身嗰個古仔都係講緊佢過咗第一集嗰、那個年代，應該都係好勁嘅，就係、是、因為你咁經典唔怕劇透啦，即係嗰個年代都好勁，我覺得就係、是、哇！你第一集个男主角就死咗咯，你以往唔系噶嘛，一定有主角光环噶嘛。咁但系佢就以一个鬼魂嘅身份，然后就系喺呢一个现世当中去经历一啲生活日事。咁嗰啲生活日事就好似头先咁讲，你当睇我回家每日半个钟嗰种感觉啦。咁但系去到后面又系变咗战斗作品噶嘛，又系一个方向嘅改变，就是、因为早期嘅时候睇翻啲资料所讲啦，早期嘅时候大家会觉得啊，即系。是有趣嘅轻松小品，但是又好似 未入正题咁咯， 就系、是、唔到肉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改变。咁其实好多作品都有经历过呢啲。 你会发现好多时期，尤其喺呢一间漫画社当中出现嘅一啲叫做所谓王道漫画啦，都系有咁样嘅特质喺度嘅。即系其实严格嚟讲，佢当叫做一个试水温嘅流程啦，即系可能俾你出翻十几二十话。咁俾你試下，大家接唔接受到個設定先，接唔接受到啲人物，喜唔喜愛先，咁好咯，好似大家個反應都幾好，你知佢哋好鍾意進行嗰啲咧讀者調查噶嘛，問卷調查， 佢讀者調查好多好多參考， 好多嘅，咁跟住 OK， 好似呢個反應唔錯，咁佢就正式真係開啟一條叫做比較長嘅古仔嘅主線啦，咁先真係認真咁樣畫落去，即係其實有好多我哋可能我哋年代咧會睇嘅作品都會係咁嘅，即係嗰啲咩家庭教師 Reborn 啊嗰啲咧，其實佢都係哇！我最初睇嗰陣時覺得好難捱嘅，頭幾十集點解？咁呢套作品点解会咁红嘅呢？一路睇都好似唔知佢讲緊乜，都未入正题。咁好啦 ,ok, 睇咗几十话之后就终于知道喔、原来佢係讲緊一个咁样嘅故仔喺度嘅。 喔係呀係呀，所以几得意呀，你如果但有阵时係好难挨㗎嘛，咁但係 有直接飞咗去啦。 但我又觉得如果你想原汁原味感受成个进程去感觉到 嗰个变化。 变化嘅话，咁即係譬如我而家最近睇 JoJo 啦，大家都会讲好睇啦，跟住我睇咗第一季头几集。 我都系会建议你由第三季开始。 我而家坚持紧，我开始欣赏紧其他角度嘅。 OK， 即系嗰种美术嘅风格啊，嗰种夸张嘅演绎啊，同埋声优都 OK 嘅。 啲角色嗰种浮夸啊，咁 样。系啦，大家都话第三季开始睇啦，咁样。咁但系我又好想体验下究竟嗰种转变咁样啦，咁样。系啊，咁所以我谂对大家嚟讲都有好多唔同嘅回忆嘅，即系对于廖三明老师嘅作品，譬如 IQ 博士，我都好。超级中意，细个好中意，我睇漫，我就睇漫，我有储噶之前，不过后屘屋企冇位，我就即系转售咗啦。但我嗰时好早期已经睇晒成套 IQ 博士漫画，我小学中学睇嘅，我系好欣赏嗰种幽默喺里边嘅，嗰天马行空。 所以都即系趁呢个机会，即系致敬啦，即系好可惜嘅，即系都好多嘅唔同嘅界别嘅朋友，就系都觉得啊呢一个消息系好可惜嘅，因为即系可能佢又。 见证唔到更多自己嘅作品可以有一个新啲嘅形式去可能动画化或者用唔同方式去面世呀。咁但係我觉得有啲嘢保留喺佢哋最好嘅时期留喺大家心入面嘅回忆当中，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即係例如佢自己有讲过佢自己有一个短片我冇记错叫 Sandland， 即係沙漠大冒险，一路希望嘅心愿去动画化，咁嚟緊即将都会出现，咁但係就冇机会佢可以见证到佢面世咁样，有少少可惜嘅呢啲位系。 咁啊，亦都即系可以参考一下，即、就、系、是、有啲嘅其实最近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即系而家好出名嘅一啲作家或者漫画家都有提及到，即系鸟山明呢个人对佢哋嘅生涯系有啲咩影响，对佢哋作品有咩影响，对佢哋可能思考模式可能都会有啲唔同嘅一啲睇法咁样嘅。 嗯，你有冇睇佢IQ 博士嗰啲 ？IQ 博士，是是我系。少即系嗰个作品本身，我系细个我系有少少印象，有睇过几集，但系我唔系整套嘅作品睇晒咯。即系对我嚟讲 ，IQ 博士最难忘嘅一样嘢系乜嘢呢？就系、是、妹姐手主题曲啦，系、哦、啦，呢、這个就真系最深刻嘅，因为个古仔好老实讲，我就真系唔系特别中我口味，但我知道系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作品嚟嘅。 因为佢冇，你话有冇一条主线，佢又冇咩 轻轻松松咁样噶嘛，即系搞笑嘅作品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啲角色全部都系好强、好鲜明嘅 character 咁样样啊，即系小云嗰种咧。 所以有好多嘅，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作品都会喺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佢画紧嘅都唔系一板一眼、一模一样嘅风格喺当中嘅。即系例如可能，虽然你会觉得佢啲角色望落去好似好似样啊，即系例如 咁呢个系嗰个美术 系啦，嗰、那个美术上嘅唔同啦。咁但系嗰、那个故事线，你会发现可能好多不论游戏也好，漫画也好，佢嘅嗰、那个取态、那个作品嘅一个取态都会有啲唔同咁样咯， 系啊，咁就 系咯， 搞到想翻去睇翻添， 系啊，可唔可以借套漫画嚟睇啊？ 帮我卖咗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早上首读及二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条例草案已经清楚界定各项罪行，列有适当例外情况及免责辩护，无辜者不会误堕法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形容肩负历史责任，感到光荣。至于草案有冇审议时间表，佢表示冇时间表，亦都冇死线。相關法案委員會下午舉行兩節會議，嚟緊星期六及星期日繼續開會。委員會主席廖長江預告，未來開會次數及時數將會非常緊湊。政府今日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香港總商會表示，為了堵塞香港現行國家安全法律的漏洞，立法工作刻不容緩，歡迎政府在短時間內將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建議清晰準確地列入條例草案。地產建設商會表示，全力支持立法會重速展開審議工作，盡快完成立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社會環境繁榮穩定。社會環境繁榮安定，廠商會認為草案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之餘，亦都結合香港實際情況和原有法例，既能有效防範、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亦都不會妨礙合法的商業活動和國際交流，令香港能夠繼續發揮超級聯絡人的作用。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高价值电子零件同药品，总值达2亿1100万元。海关表示，上个月29号同本月2号，分别喺两艘由香港开往澳门及内地嘅内河船，检获电脑、中央处理器、记忆体、硬碟、药剂制品、保健食品等。其中一宗检获嘅电子产品同保健食品，总值约2亿元。有关案件系一名身处海外嘅中间人，操控本港空壳公司进行走私，海关正积极追查呢名中间人的身份，期望将佢缉捕归案。作品包括《龙珠》同《IQ 博士》的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病逝，终年68岁。 日本集英社表示，鸟山明因急性硬脑膜下血肿在本月1号离世，葬礼已经由亲属举行。鸟山明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他1984年开始连载的《龙珠》被制作成动画等，在全球大受欢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明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相当清凉，有雨及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星期二天色好转，下周中期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和涌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钦州街西去石硖尾方向近深旺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狮隧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排到去摩士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现在是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排到去浙江街的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彩虹村是较为挤塞的，龙尾在德宝花园，而新清水湾道下行去平石村方向，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洛伦街车多，龙尾在亚街路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分别在文化博物馆和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在龙富路近龙门居。跟住提返你啦，沙田的插围干街有水管急收，去石门方向近银城街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大榄隧道入口去沙田。跟住同你睇返一个最新嘅消息啦，钦州街西去石硖尾方向近深旺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㗎啦，咁而一带较为车多，咁驾驶人士要忍耐一阵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2024-25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约22,000元。或者约39,0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SSSDP， 浏览呢个计划的网页。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头发稀疏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重要不单止是男仔，女仔都有机会的。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文化其实你的概念上可以跟纹眉纹身的东西都一样的，差不多。文化它是可以令到你即刻有个浓密的感觉，无浪的感觉。 要知道多些扮靓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至波中，就有歌主入这躯壳，原 道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凡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臣啊，你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噶？ 波成都会噶。畢竟而家嘅作品呢，可能有时你会觉得欠缺咗啲原创性啦。点解好似有时会有一啲倒模嘅状况出现嘅呢？如果係咁，同 AI 嘅创作又有咩分别呢？ 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多得 AI 就像必杀技，接受自管音我替代你。全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 No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见危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 AI 假装适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将今晚杀死你。 知量霍金预言书，定还是系我哋睇嘢角度问题呢？系咪可能我哋接收咗好多嘅资讯，有时会反而觉得好多嘢对我哋嚟讲已经变得枯燥乏味咧？ 钟舒曼 What you get？ 如果 What you see 等于 What you get 的话，咁成功嘅方法系咪就变得好似好单向呢？系咪都系重重复复行紧同一条旧路呢？ 一出脸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哋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心法，心态换。开心可以拣，打一关跌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开抖就收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可 全在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牺牲可挥霍，自由放飞。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定还是可以有第二个选择？唔好重复人哋嘅旧路，坚持自己嘅做法。一次唔得，试下第二次；第二次唔得，试下第三次。又或者终会等到有一日，大家都接受到你呢个做法。 我已记挂住尽你家关灯的一刹，有万应之阵我碎花，却没人探望。有了过节就怕刮花，开伤的精美指甲，那过程已说明那爱情将包装即拆。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难过便放下。沿途安好吗？流泪时开心吗？延续这玩偶会变老，感激风景可转化，幸福不怕代价。四季太快，静停每朝钟声响一刹。两罐畅快，让我至少放一年身家。如果天花倒塌，离开娃娃风格，过去懒得做清清留白，曾经多么抑压，如今方可解答，我活过吗？情人无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从头出生吗？还抬头得优雅？能从头出生吗？还抬头得优雅？还抬头得优雅？成为人的一刹，我早已习惯靠我创新童话。现今的我。 好像呢一位嘅歌手咁样啊，一路坚持自己写歌，坚持写自己嘅故事。佢系周卓莹，《玩偶奇遇物语》。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随更远，但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牵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历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个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天津雨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敢，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为憾事，当醒觉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好吻，从来难免伤感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 大猫应自愿 ，You're gone。 当一天光角角斗快滚进铁罐，强制性决定。当一向中角角冇杀个性惯性，强制性坐定。一味地明，一味固定，靠你变做报警。当一天一角角眼分气气哭，哭风啤六分正。 套卷各个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正直摆就触角在，请按键按正个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胜冠一刻结尾，抓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陈天傲 ，No say。 走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 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骨你啊骨啦。 诶，好似得啦，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哇耶！ Yeah， 我哋。揾到啲咩啊？ 音乐大秘宝， 哇！ 哇！俾你吓亲啊！哇！我只能够应你一句，哇！ 好嘢啊！终于吓到你啊！ 你我唔可以乱咁吓噶，我一俾人吓咧， 会唔小心 讲嗰啲 唔知咩啊？ 唔知咩出街噶啲拟声词嗰啲啊，哦呜咁样咧，有啲古怪咁样噶。 O K， 好啊好啊。 喂，嚟到今日呢个音乐大秘宝啦噃， 系啊，今日好开心， 哇，几开心啊！ 我话哇，今日霹雳啦，今日犀利啦，呢一个拣嚟嘅音乐大秘宝，你想分享你嗰个先定我个先啊？分享我 你个先啊，你个先啊，可以玩你个先啊。 因为咧今日我分享呢个大秘宝咧，好坦白讲就并不是系属于点讲咧，唔系我自己平时听歌歌单入边嘅一只歌嚟嘅，呢一只系听众佢提起嘅一只歌嚟嘅。因为咧话说呢一只歌咧就系喺。佢當然有一隻有推出一張專輯啦，但據聞啊嚇，而家喺各大嘅串流平台咧， 都找不到一個很完整的版本，而且在这个的视频的平台上面呢，不是很多即是 MV 的嘛，通常很多人会找旧歌都会尝试啊，看看有没有MV 放了上网可以看得回重温得回。 都找不到的。 有的，但是它得回电视台，即是那个旧版就没有原版的 MV，同埋电视台嗰个版本，因为即都系啲网友嘅分享咧，所以都比较朦胧啲嘅。咁啊，所以即系从声音上听起上嚟就唔系一个好原汁原味嘅体验啦。咁所以即系就个听众就啊原来都有隻咁得意嘅歌个播咁跟住然后就挑战啦啊，到底你会唔会揾到呢个大秘宝出嚟 咧？你个馆藏咁劲系咪有啊？ 系啦，咁我又真係啊 又真 好啊！你係啦，我最我平生啊就最怕人你激我嘅话俾你听。 係啊，你挑战我， 你挑战我 challenge accepted。咁啊，跟住於是乎我就喺呢个庞大嘅馆藏当中去 揾啦 、啊，好嘢喎、啊，又真係有喎、 啊。你啱啱讲到嗰个喺庞大嘅馆藏咧，好似你真係 好似我真系唔系 爬入去揾啦、 啊。我想俾大家个画面，觉得我真系行咗入去个，即系好似去图书馆借图书咧， 自己揾啦、 啊。你要跟嗰、那个有个曲噶嘛，即系佢哋有个分类噶嘛。我想俾大家以为我系咁样行入去揾，其实唔系嘅，我哋好方便。 跟住爬上去个楼梯度，会唔会见到有三层楼高嗰啲楼梯，好似你睇嗰啲魔法动画咁咧？ 跟住然后喺个角落头度就会有一本珍藏已久嘅魔法书， 封一层嘢， 系封咗层， 一打开有光， 系啊，啲主角就会揾到佢出嚟嘅，其他人就揾佢唔到咁样嗰啲啊。 但系其实阿斌系爬咗个电脑前面打咗， 跟住打咗五隻字啊！我足足打咗五个字，我先揾到啊！打五个字先揾到，就系点解问点解？ 系啦，斌神嘅。秘宝， 我足足打咗五个字 啊，先至揾到呢只歌， 好艰难吓。 点解问点解？ 系啦，就 系 吴日贤嘅作品啦。咁啊，呢一只专辑咧，其实就即系个专辑名先分享啊，就唔系叫点解问点解，佢系专辑里面其中一种一首收录嘅作品啦。嗰个专辑嘅名称咧就叫做 Trio 啊，系啊，即系吴日贤 Trio My Little Collection。咁啊，吴日贤即系讲紧就系吴日贤嘅。 个 名 嘅谐音啦， 谐音啦咁样，咁啊 ，My Little Collection 其实佢就本身呢一张嘅碟咧，系一张新歌加精选嘅碟嚟嘅。咁啊，你知嗰阵时好兴噶嘛，出碟就唔系 single 噶嘛，通常佢都系一张精选碟，跟住然后可能里头会有一两首新歌咁样。 咁就变新曲加精选， 系啦， 现已发售咁嗰啲， 系啦， 好多广告都系咁。 系啦，咁啊呢只碟咧，其实讲紧都真系耐咯，原来都零。五年十二月的时候的出推出的 十九就嚟廿年 了，差不多 下年就廿年 了，二十哇，真系 十零年前咯， 即系属于好多朋友仔嘅青春年代啦。 我一见到个专辑封面，我都觉得好青春啊！即系我第一下嗰下觉得嗰阵时呢一个新曲加精选呢张专辑嘅封面 好有亲切感啊，系嘛？ 好有亲切感，因为佢好似小说其一同同。佢嗰个感觉，嗰个发型，嗰个成件事，大家有兴趣可以揾翻嚟睇下。 因为佢嗰个阶段咧，已经唔系，即系因为可能好多人个印象仲会停留咗喺阿吴日贤都系 冬菇 头嘅形象嘅。咁但系佢呢一个已经唔系冬菇头嗰个形象嚟噶啦，咁样样。咁但系都有一种嘅青春气息喺里头啦。 我下次应该挑战马天佑问佢，究竟吴日贤系边一张专辑开始嘅封面唔再系冬菇头嚟？ 喂，你 同佢玩 问 答游戏， 讲真句。我觉得佢真系答得出， 我觉得佢答到其实。 马天佑真系会答得出噶， 我觉得系 好恐怖噶。咁但系想讲下就系咧，呢张碟入边咧，我就特登去即系思考一下，点解会咁难喺一啲嘅串流平台度揾得翻呢只嘅作品出嚟咧？咁我会发现咧，其实几有趣嘅。因为可能大家有时去以前买专辑，佢未必会留意一样嘢。大家可能会睇歌词簿啦，佢会睇嗰、那个作曲啊、作词啊、编曲监制嗰啲 credit 啦。但有时咧，佢未必会睇喺通常。 常最後嗰版或者最底嗰度咧，佢會寫埋嗰只歌嗰、那個叫做唱片公司啊，嗰、那個發行公司啊，嗰啲嘅版權啊，嗰啲、 啊、 應該大家就好少會留意嘅。咁、嗯、後屘咧，我睇完呢一個， 即係而家問大家究竟呢一張嘅 Trio Collection 啊，五一二係咪 Trio Collection？ 係， 究竟問你係邊一個唱片公司？究竟 應該大家都 其實 唔 係咁容易，即係一定會有人答到嘅。我知有啲好資深樂迷嗰啲會知嘅，但係突然間問你摩亞咧，問我哋兩個突然之間講，我都未必知噶。 係咁，但係咧好有趣啦，因為好多時候咧，你會發現就係、一啲大唱片公司啦，咁可能佢出一張專輯，大部分都係同樣嘅一間公司去做發行嘅。但係呢一張專輯咧，佢係由一間公司推出，但係咧佢有好多間唔同。嘅大型發行公司去負責發行各首唔同嘅作品嘅，所以我諗可能呢一個亦都係其後點解即係好難可能喺一啲串流平台度有一個版權上 即係要處理上啦，同埋因為就算佢本身唱片公司嘅歌都唔係隻隻碟都有，因為 CD Fing 啊 ，CD Fing 嘅話，譬如我串流平台為例啦，我聽開嗰個咧，即係譬如 Juno 有啲碟其實都冇，咁所以呢個都牽涉到可能某啲公司旗下嘅，可能佢哋去到做串流嘅時候，佢各種嘅原因之下冇，咁所以大家未必聽到。 不過唔 但 係 我哋有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犀利啦！ 系啊，一个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管藏系非常之咁厉害嘅。于是乎咧，时间唔够嘅关系，尽快就将呢首嘅作品带咗俾大家先。 想知相识很怪异，我受创受创，像折断翅膀，我下降下降，像半空跌宕，我埋藏埋藏，在爱的寄望，我迷茫，你或者可以分析我惨况，点解选择不爱我？我要问点解不珍惜我？我要问你，这份爱，这份爱会是转而别个？点解轰烈的爱过，到最后点解都出差错？你最怕我寻求点解？你说过点解恋爱要你点解？你说过不想伤我。 咁啊，带嚟有吴日贤啊嘅点解问点解，作曲编曲监制有 Eric Kwok， 而作词嘅朋友有 Paul Wan 嘅。 呢只我都未听过，多谢听众介绍。 系呢只都原来系潜藏已久啊。 系啦，呢一只2005年， 冇错，2005年嘅作品啦。 吴日贤嘅作品叫做点解问点解。好啦，咁啊，跟住轮到今日啊，我为大家带嚟嘅呢一个大秘宝咧，呢一首歌其实因为我系谂咗好耐介绍咩歌啦，咁但系因为今日一阵间 EDM Friday Mix 咧嗰半个钟头咧会做一个 mix 咧，就系围绕住一个英国二人电子组合咧叫做 Chase and Status 嘅，因为 最近喺Brit Awards 嗰度咧，你阻止唔到我，因为我负责控制支咪。因为 Brit Awards 佢最近就攞咗 Producer of the Year 啦，咁佢哋就玩 Drum and Bass 嘅，咁所以我就突然之间谂起系 Drum and Bass 喺香港广东话嘅呢个乐坛当中啊， 系。 其实有冇出现过呢个作品呢？咁其实系真系 有 嘅。咁啊，好快我就谂起呢一首歌，因为嗰阵时佢派台嘅时候，我已经做紧电台。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今日呢个环节啲歌咧，可能系我哋都未入呢行或者未做电台各样啦，咁啊，咁或者未出世啦。咁但系今日介绍呢一首咧，就系嗰阵时已经入咗电台，亦都真系嗰阵时派台，我有嗰阵时已经有播噶啦。咁啊，嚟自一个。好可惜地咧，已經解散咗嘅二人電子組合叫做 Fable。咁但係咧，當中嘅成員咧，大家都有機會認識嘅，因為其中一位vocal 啦，就係阿露露啦。咁而家都有開始出現翻喺一啲音樂上面嘅 project 啦。而另一位咧就係、是。叫做 Jimmy Fong， 亦即系大家而家所認知嘅 J1M3 啦，系啦，即系佢都會有自己嘅 project， 之前有做訪問啊，亦都有參與好多而家嘅音樂嘅 project 啦，好活躍嘅一個音樂人啦。咁大家認知佢都係啊，係都係一啲電子相關嘅，但其實係講緊好耐好耐之前，其實佢已經做緊噶啦。而喺廣東流行曲當中用上 drum and bass 咧，真係唔容易諗起嘅。系啦，我最快就系谂起今日介绍嘅呢一个秘宝，就系嚟自 Fable 嘅《梦花镜影》。咁当然，如果听众你有谂起即系广东流行曲、香港流行曲啦，有用到 drum and bass 都介绍俾我，我都想即系发掘一下，系啦，即系旧底年代你都冇所谓嘅咁啊。咁但系咧 ，Fable 其实嗰时佢两个就即系读书认识噶啦，跟住就组成咗，然后就参加啲比赛咁样。咁嗰阵时佢哋出道嘅时候出过第一首排头曲叫《盐花》嗰时候，都我记得都已经系几好反应。咁跟住呢个《梦花镜影》咧，就收录咗喺佢哋第二张专辑叫做《Shout》（Shout） 啦。咁中文叫做叫嘅。咁我觉得好有心思，就系佢嗰个专辑名《Shout》（Shout） 个 O U， 佢个写法特登 twist 咗少少，变咗好似中文叫 字咁样。 系啦，咁而用上嘅颜色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嘅音乐同埋佢哋各样嘢都好前，因为 Jimmy 就系本身好中意听电子音乐，亦都将嗰样嘢放喺香港流行曲当中，所以嗰个 graphic 上面咧，我觉得系已经有啲 vapor wave， 有啲前卫噶啦，已经系， 即系已经玩紧一啲好 trendy 嘅嘢，即系嗰种紫色啊，嗰啲格仔，嗰种好系嗰种 art 嘅处理咁样咯，系啊。咁而专辑里边其实仲有其他歌，有啲 synth pop 嘅歌啊咁样。咁但系呢一首2016年都讲紧差唔多九年，系咪？唔系八年啫，八年咗啦。系啦，咁啊，虽然已经解散咗，但系佢哋即系都嘅音乐继续留喺度啦，同埋 Jimmy 都用其他方式继续去做紧啦。咁但系呢一首《梦花镜影》，我系觉得都系呢十年内其中一首，我觉得几中意。嘅流行曲，即系广东流行曲啦，再加上近而家越嚟越多嗰啲 UK Garage 啊、Jersey Club 嘅一啲 beat， 大家会听到喺呢几个月都多咗好多啦，系啦，咁就更加可以睇下仲有其他有啲咩 genre 系可以发掘放喺嘅咧，放喺即系广东话歌当中。咁啊，今日我嘅秘宝就系嚟自 Fable 嘅《梦花镜影》。 所有忆记都美丽，所有怀念与珍藏难被我的热情代替。多绚丽千百色块的绚丽早已埋在你心田，红我花正春献世。当悔恨当结束变得美丽，自由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心去放低。洒过泪天窗怕更加绚丽，只对前度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我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最好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痛，却不会陪着他倒数，无缺拥有切身的美好，沉醉的妄想现实颠倒，谁令你骄傲？遗憾也在挥中伤好，提我不必进步。只有期待你坦白承认不懂怎去放低。 家兄弟，只对钱都更执迷，痛苦中得到快慰。无论握手，怎去认真给你怀抱，还是退开，就怪结识得不够早。念记一切错失的美好，怀念所有消失的美好，永不舍舍的钟，却不会背着他倒数，忘却拥有切身的美好，沉睡的妄想现实颠倒，谁令你骄傲？遗憾也像挥着信号，你我不必全部。 呢只都可以话系我第一首去认知咩为止 drum and bass 嘅作品，跟住听完之后都有问啲同事，我呢首系咩类型嘅歌咧？佢就话俾我听叫 drum and bass， 呢首系 Fable 嘅《梦花镜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早上首读及二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条例草案已经清楚界定各项罪行，列有适当例外情况及免费免责辩护，无辜者不会误堕法网。立法會主席梁君彦形容肩負歷史任務感到光榮。至於草案有沒有審議時間表，他表示沒有時間表，亦都沒有死線。相關法案委員會下午舉行兩節會議，未來星期六及星期日繼續開會。委員會主席廖長江預告未來開會次數及時數將會非常緊湊。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提出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其中訂明警方調查國家安全罪行時，可以向法庭申請延長或進一步延長被捕人羈留期，總共最多14日。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認為，有關規定是有實際需要，必須有充分時間讓辦案人員調查，查得越清楚越有利當局決定是否檢控。對於叛國罪、叛亂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叛國和叛亂罪在全世界的國家安全法都有定出非常嚴厲的懲罰，必須要有阻嚇性。海關偵破兩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檢獲高價值電子零件和藥品，總值達2億1100萬元。海關表示，上個月29號和本月2號分別在兩艘由香港開往澳門及內地的內河船，檢獲電腦中央處理器、記憶體、硬碟、藥劑製品、保健食品等。其中一宗檢獲的電子產品和保健食品總值約2億元。有關案件是一名身處海外的中間人操控本港空殼公司進行走私，海關正積極追查這名中間人的身份，期望將他緝捕歸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氣温介乎15至18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明日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相当清凉，有雨及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星期二天色好转，下周中期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中区嘅气体泄漏安排啦，就系咁样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沿住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嘅车辆啦，系不能够左转雪厂街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的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转去跑马地的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 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小隧道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封闭咗，龙尾而家系排到去大会堂。重复一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小隧道系有交通意外，咁阻碍咗慢线啦，龙尾系排到去大会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咁其实咧，我估可能十零二十年前，通常一系就素食，一系就唔素食，就冇分得咁仔细嘅。但今时今日就有 vegetarian、vegan、pescatarian 之外咧，如果你想再分得仔细啲咧，亦都系有 lacto vegetarian 呢一样嘢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头发稀疏的问题越来越年轻化，还要不单止是男仔，女仔都有机会的。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纹发其实你的概念上可以跟纹眉纹身的东西都一样的，差不多。纹发它是可以令到你即刻有个浓密的感觉，无浪的感觉。 要知道多些扮靓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将于3月10日举行，汇聚各地电影业界精英，表扬优秀亚洲电影作品及工作者，宣扬亚洲电影文化。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啊，林雪，你是主持，帮我整个 promo 宣传这个新节目。 放心啦，老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Sunshine 晒时间。 林雪，我究竟听咗啲乜嘢呢 ？Promo 咯。 你又喺度嘥我时间啫噃。 老细，嘥时间个嘥系 SCI Science 科学咁解啊！只要不断将呢个名重复、重复、重复又重复。 唉，我而家就系好唔放心啊！我都系叫 Kenton 做啦。 又推一个 job。 Yes。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剛才都有預告過啦，今日我哋會介紹嘅呢一個電子音樂單位叫 Chase and Status 啊，嚟自英國，就係最近呢個 Brit Awards 佢攞咗 Producer of the Year， 所以今日聽下佢哋嘅作品。 Signal if you're ready, ready, ready. Now my selector.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Girl,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Ball for it.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Girl,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Ball for it.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Man, I'm gonna ask for the reload.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Girl, girl, let me ball for it. Ball for it. The reload, y'all let me fall for it. Now my selector. 第一首为你带嚟咧，收录咗喺专辑 Tribe 里边。呢一首就系同 Craig David 合作嘅歌，叫做 Reload。咁 Craig David 之前都有介绍过，譬如喺讲呢个 Two Step Garage 里边当中都系好重要嘅人物啦。将呢个速度推上去，跟住落嚟开始真正进入 Chase and Status 嘅 Drum and Bass 世界。呢首系佢哋好早期咧都得到好高知名度获奖嘅一首作品，系 Chase and Status 嘅作品，叫做 Take Me Away。当年亦都。得到 Drum and Bass Awards 嘅 Best Track 嘅呢首作品系，你 Chase and Status 嘅 Take Me Away。 节奏之外，亦都加上一个我觉得几舒服嘅一个女声。亦都呢一首歌唔系净系好硬，亦都好似抽出一个灵魂出嚟咁样啊！呢首作品叫做 Mixed Emotions， 知道你会唔会对于 drum and bass 嘅认知都系觉得哇好 aggressive 啦，好快啦，可能会听起上嚟觉得有啲辛苦。但系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分类、唔同嘅风格、唔同嘅氛围。好似啱啱两首咁样，有啲 vocal 听落去会唔会容易啲入口一啲咧？咁 Jason Status 都曾经即系有一个转变。就是得到初期的成功之后，希望多啲 pop 嘅合作，令到可以有一个 global success。好似上年亦都有一首叫 Disconnect 同 Becky Hill 合作啦，将 drum and bass 带到更大嘅层面嗰度。即系啱啱攞咗 Brit Awards 嘅 Producer of the Year 嘅时候，佢哋都得奖感言有讲到，就系好开心可以代表 drum and bass 得到呢一个嘅奖项。呢首叫做 Consciousness， 同头先嗰首 Max Emotions 同埋一阵间下一首所听一连三首咧，都系嚟自佢哋2022年嘅专辑叫做 What Came Before。呢一张 What Came Before 嘅专辑咧，亦都喺2022年嘅 Drum and Bass Awards 当中，赢取咗最佳专辑呢个奖项。Status 啦，系两位朋友，一位叫做 Soul Milton， 另一位叫做 Will Kennard 咧，系组成嘅。咁啊，组成都已经超过20年。佢两个都系读大学嘅时候所认识啦，跟住之后亦都组成咗 Chasing Status， 都开始去做一啲唔同嘅演出，做自己嘅音乐。而家有资料显示，其实 Chase and Stage 中间有一段时期咧，都有多一个成员咧系担任 MC 嘅岗位。毕竟英伦嘅 drum and bass 亦都有一种嘅玩法，就系、是、on top 都会有一啲嘅 MC 去做 rap 啦。亦 都有一啲好似而家听紧呢一首咁样。以纯音乐为主嘅 drum and bass 亦都有嘅，听紧呢一首嚟自 Chase and Status 啦，收录喺 What Came Before 呢张2022年专辑嘅歌叫 Forgive Dark。呢首系嚟自 Chase and Status 2023年专辑 Two Rough Volume One 当中嘅歌曲，叫做 Say the Word。半个钟头俾大家感受下 Chase and Status 佢哋嘅音乐啦，亦都嚟紧四月，佢哋都会嚟香港演出，到时大家就有机会现场睇到佢哋嘅演出啦。今日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